听到萧亚轩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，有关爱情是几边形的问题，对于我这个几何低能的人士来说，真的是很难求证。我只是坚持地觉得三角形是我最鄙视的图形。作为情敌，有想最多只能存在在爱情模糊的最开始。如果情敌的这个角色的气氛一直演到男女主角整出剧目很久以后，还是不要吧。但是如果为了戏剧冲突，为了益处，情敌一定要我有。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，来听田馥甄的作品，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。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，你是我们共同爱上的浪子，其实我并不真的在乎与别人相信被遗弃有被遗弃的道理，这已经不是我的是，你是我们共同爱上的主题。哦，其实我并不真的难过，与他人一起分享所有，我并不真的害怕你的爱左顾右盼，牵牵挂挂。是你不能逃避的宿命，就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，至少让我拥有竞争的乐趣，至少让我相信被遗弃有被遗弃的道理。 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十场秋雨穿上棉。北京今年的雨水可不少，要知道雨水中的酸性成分对汽车的漆面具有较强的腐蚀作用，久而久之就会对爱车的漆面造成损害。保护爱车，你可有万全之策。 放心吧，平安车险早就为您想到了。现在起，车险三个月内到期车主，致电平安车险4008-60，成功报价即可免费获赠爱意行洗车服务三次，成功投保更有超多惊喜等着您。平安车险4008-60，祝您一路好心情。

人生当中每一个时期都有特别的歌，也许在当下没有为心情写下只言片语，那时的流行的歌曲却能够立刻的唤醒当时的景象和声音。回到从前是很重要的，就算是回顾遗憾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它让我们重新建立起时间的观念。听过去喜欢的歌，我们会突然了解，人活着不只是为了今天和明天，也为了过去和未来。人活着不是为了眼前的爱与恨，也为了记忆当中曾经爱过你的人。音乐导航，我们来听满江的这首《谢谢你在人海中》。 抱紧一点，用我们最后这点时间，回忆回不去的从前。我是树叶，你是蝴蝶，很可惜碰上雨天。一个永远一定有无数美好瞬间，可爱情这条路太远，哦哦，以至于我们谁都没有发现彼此的改变。做过的梦每一晚每一个都不同，我这一颗心也只有你能懂。今后的路就算是再漫长再普通，再长的距离也抹不去相融。这世上如果真的有感动，一定在认识你那几年中，往事一幕一幕不停闪过，好像车窗外的霓虹。爱情这条路太远，哦哦，以至于我们谁都没有发现彼此的改变。今后的路就算是再漫长再普通，再长的距离也抹不笑容。这世上如果真的有感动，一定在认识你那几年中，往事一幕一幕不停闪过，好像车窗外霓虹的闪烁。相信爱情并不是梦，谢谢你在人海之中。